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看《感应篇》第54段。这一段只有两句：以直为曲，以曲为直。注解里面第一节的，我念一遍啊：两讼在官，取之未定，生死于夺，再无一言，岂可轻忽？今乃取之颠倒，非因受贿，即是寻情；否则率意鲁莽，游弋于此，岂以居官为民上乎？这个是举为官断案做一个例子，而其实这些事情在现代社会几乎每一个人呢都会犯这种过失。取直也就是是非，如果没有真实智慧，很难断定啊。尤其一些似是而非，似非而是，如果是没有智慧、没有学问，就很不容易判断，往往判断错误，就造很重的罪业，自己还不知道。同学们念过《了凡四训》，《了凡四训》对这些事情说得很详细，说得很广泛，也说得非常深入。他的原则我们要学习，要能掌握到，那就是是非曲直啊，不仅仅是现前，要论它的影响深广。有一些事情眼前呢似乎是不利，但是将来的利益很大。在此时此处不利呀，其他的地方利益很大。我们有没有思考到这个问题呢？佛说一切法了，从空间上来讲啊，横遍十方啊，他要利益十方一切众生。从时间上来讲呢， 树穷三季，这个才是真实利益，永恒的利益。反复思考，没有想到这么多，只想到眼前此时此地。此地这个地区还很小，甚至于只想到自己一生与我现前有没有利益。我往后的利益了都没想到，这个眼光啊，可以说是短浅到了基础啊。古大德教导学佛的同学要有前后眼呢。佛在经教里面更是教导我们无眼圆明，我们对事情才能看得清楚。佛法我们常常讲啊，常常提示啊。什么是佛法呢？真实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就叫做佛法。人生是自己，宇宙是我们生活环境。你能够认识自己，认识生活环境，你就是菩萨，你就是佛。一个人不认识自己，不明了自己生活环境，这个人叫凡夫。这一桩事情几个人认真思考过呢？认真去思量过呢？我是什么呢？什么是我呢？只有真正学佛的人才会想这桩事情啊。这个身是不是我呢？身不是我。六道凡夫都执着这个身是我，这个错了。因为这一执着《金刚经》上说的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通通起来了，四相的根本就是个我相，我相的根本就是个执着。相宗讲得很好啊，莫那执着啊，四大烦恼常相随呀。我是什么？我爱，我见，我吃，我慢，爱见吃慢，这是我啊。佛要不给我们说清楚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成天就是生活在爱见吃慢里面。爱见吃慢，说实在话，就是平常讲的贪嗔痴慢。原来这个东西是我。人人都希求满足贪嗔痴慢，贪嗔痴慢果然满足了，阿鼻地狱去了。 六道里说最下面一层呐、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贪嗔痴慢越轻，就往上升；贪嗔痴慢越重，就往下坠。啊，六道就是这么一个现象。啊，天道贪嗔痴慢最轻的。啊，无色界天最轻啊。色界天呢，比无色界天重一点，欲界天又更重一点。啊，修罗跟人道比欲界天呢又要重，越重越往下堕落，最重的地狱道去了，阿鼻地狱。啊，所以还要去搞贪嗔痴慢吗？佛教人修行，修什么？修正你错误的见解。我见呢，就是见解，就是见解，就是起心动念。啊，起心动念。就是爱见痴慢，啊，这个人叫我痴，啊，执着爱见痴慢，啊，永远脱离不了六道轮回，啊，过这个日子太辛苦，太可怜了。佛叫我们觉悟，叫我们回头，觉悟就是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回头是再也不干了，把这个写得干干净净。学佛的同修都希望放下，都希望把它写掉，可是偏偏写不掉。你写掉你就成佛了，佛给众生就这一念之差，啊，转过来就转凡成圣了，转迷成悟啊！为什么你转不过来？为什么你不觉悟？你的执着太重了，啊，念念希求自己的利益，啊，这个自己这私心，我爱，我痴啊，我见。念念为这个造业，大乘佛法，世尊教诲高明到了极处，迷惑到极深极重的人，如果能够相信佛陀的教诲，都能转得过来。啊，你不相信，不肯学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只要你肯相信，肯依教奉行，凡夫一生成佛，不但在理论上是可能的，事实上啊，也决定可以办得到啊！ 佛怎么教给我们的？金刚经上教的就是极高明的方法。金刚经念的人多啊。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修学哪一个法门，几乎没有不读金刚经。金刚经上讲的原理原则佛说了，发心度无量无边众生，这个心一发，念头就转过来了。凡夫念念呢，都是为自己，现在把自己放下了，度无量无边众生，就为一切众生了，不再为自己了。肯为一切众生的人，把自己舍掉了，绝对没有一念为自己，这个人就转世成智了，转迷为悟了。要知道迷悟，为自己就是迷，为众生就是觉悟。为将来是迷，为现在是觉悟。这个话同学们能听得懂吗？为什么说为将来就是迷呢？将来是受者相，你四相没破啊，为现前没有将来，受者相就没有了，时空就突破了。华严里面讲的三际不离一念啊，这话怎么说呢？悟了一念，三际就没有了，迷了一念呢，就变成三界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迷了才有啊，迷了一念呢，产生三界的妄念。觉了的时候只有一念，决定没有三界。换一句话说，觉悟的人没有设防，迷的人才有设防啊！设防三际都是在一念的，一念能现。一真，一真法界，一真是境界所现，能所是一，不是二。你真觉悟了，所以迷的人呢，迷了能现所现，迷了能所是一，在这个里头才产生了设防三际。这个错误的认知， 《般若经》上讲的详细，讲的明白，这是取执，是非取执的根源。入这个境界，《华严经》里面讲入法界，哪里还有是非，还有取执呢？没有了。是非取执，对凡夫说的。什么是是？什么是执？与性德相应的是是啊，是执啊。与性德相违背的是非呀，是取。凡夫哪里晓得呢？不明了事实真相，哪有不造业的道理呢？可是你要知道，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啊！因果也是属于万法之一。万法即空，因果哪有不空的道理？为什么说因果不空？是说因果的相续不空，因果的转变不空，因果的现象还是空的，还是不可得的。为什么呢？因变成果，因空了，果又变成因，因也空了，但是因果相续的现象永远不中断，因果转变也是永远不中断。所以说因果不空，不是说因相果相，不是的，是讲它转变相续。善因决定感善果，恶因一定得恶报。佛菩萨心地清净，观照微密，众生起心动念造业之时，即是受报之时。这我们凡夫见不到啊！佛法里面给我们讲现报、生报啊，后报、生报啊，这一世的报应、来世的报应、后世的报应，这是讲的粗相，极其明显。果报的现象，今为细密果报的现象，佛菩萨知道，跟凡夫讲他也不知道，他体察不到啊。实在讲，起心动念就是受报之时啊。佛家讲到极真实之处，给人讲因果同时，所以佛家表法用花，用莲花，为什么不用别的花呢？ 莲花比较明显。啊，花开的时候，莲子就在里面了，因跟果你都看到。几个人一下醒悟过来，莲花因果同时，哪一法不是因果同时？法法皆是啊，只是莲花的因果同时明显，一切诸法因果同时不明显。其实没有两样啊！我们怎样能够把是非曲直搞清楚？啊，搞明白？至少你不造恶业了，你不会受苦报啊！啊，这一段解释里头讲得好。他说曲直颠倒原因呢，大概不外乎三段。一个是什么？受了贿赂，昧着良心说话了啊，你得到他的好处了啊。第二个呢，人情寻情啊，也昧着良心以取为之了。第三种原因呢，太草率了，太鲁莽了，没有认真去观察啊，太大意了，把是非颠倒了，都是过失啊。啊，看情节轻重，造作这个过失有大小不一样啊，看到这个事，这一桩事情影响有多广，有多深远，戒罪也不相同，果报不一样。如果它的影响面越广，时间越长，你造的罪就重了啊。如果影响是一个人，是一时，这个罪就轻。我们都要明了，所以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不能不谨慎。特别是谣言，我们佛经上讲的无根的谣言，无根他造谣生事啊，没有这个事实啊。谣言很可怕了啊，古德常讲谣言止于智者啊，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不相信啊，不听信谣言的 啊一个人来给你造谣生事说一遍没这个事情，第二个又来说一遍也没这个事情，第三个人再跟你说，你就不敢说没有这个事情，十个八个 人来都来跟你说，你就怀疑了，是不是真有这个事情？所以，大智慧的人才能够面对着造妖生死，不为所动啊！什么是大智慧的人？没有自己的人，没有私心的人，就不会为外面境界动摇了。诸佛菩萨不为所动，为什么呢？诸佛菩萨没有身，不但没有身，连命都没有。他的身，他的命，为一切众生服务的，决定没有自己，所以才如如不动啊！只要有丝毫自私自利的念头，就不可能呢不为外境所动摇。我们学佛的同学要往这些道理深处精微处去想去观察，向佛菩萨学习，希望这在一生当中圆成佛道啊！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转得过来，转自私自利，为一切众生。念念行行都与信德相应，为广大众生是信德，为自私自利是迷惑，这一点总得要辨别清楚。好，今天就讲到此为止。